第157章，带路者。幽霍与秦鸠提前到达了会议厅，此时距离半夜12点整还有10分钟。幽霍朝会议厅内部扫了一眼， 没人， 一个都没来，那就行了。这群监考官都是 NPC， 没有原装的，不然以009那帮人的习惯，12点集合，他们能提前一个小时坐在这里等。两个人对这里的构造再清楚不过，轻车熟路地顺着安全通道翻上楼顶。平台上有一扇天窗，透过玻璃可以俯视会议厅里的场景。这里的视野也很不错，可以看到附近四通八达的街道，谁朝这里来，谁往哪里去，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幽霍挑了个不会被月光照到的位置，在天窗边缘半蹲下来，垂眸盯着脚下的会议厅。秦鸠翻身跃上了水箱顶，靠着管柱盯着楼外，乌沉沉的眸光在街道之间来回清扫。人来了，秦鸠回头提醒幽霍。不一会儿，会议厅的大门被人打开，穿着一丝不苟的监考官们犹如漆黑的海水忽地涌了进来，眨眼的功夫几乎就把大厅座位填满了。 当所有人坐下来的时候，幽霍拿起手机一看，分秒不差，刚好12点整，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设定出来的 NPC。 紧接着幽霍在人群中看到了高奇、赵家彤、021、922，他都没有刻意去找，就看到了造反军团绝大多数人。幽霍微微低头，视野范围又大了一些。会议台的主位露出来，一个干练悍利的人坐在那里，英俊的眉眼被灯光勾勒出轮廓。幽霍盯着那处眯了一下眼睛，又抬头看向水箱顶。 怎么了？ 幽霍指了指脚下， 盗版001坐在下面，要来看一眼吗？ 我？ 秦鸠跳下来，刻意压着声音，落地的时候几乎悄无声息，但这不妨碍他显得游刃有余。秦鸠在天窗边弯下腰，看到主位上的自己，居然不觉得诡异，而是饶有兴致地打量了一番。 还挺像，回头万一打起来了，一拼混战，你可别认错男朋友啊。 幽霍心道，你说什么梦话，嘴上却挤出了两个字，难说。秦鸠啧了一声，他直起身的时候伸手抹了一下幽霍唇角。 我一直很纳闷儿，你这里明明很软，怎么一说话就很硬呢？ 幽霍瞥了他一眼，懒懒答道， 特异功能。 很简单的四个字，配上那张高冷脸，不知怎么戳到了秦鸠的点。他勾着幽霍的肩膀，低头沉笑了好一会儿。幽霍摊着脸任他勾，目光依然盯着脚下。监考官全员都是 NPC， 对他们而言是有好处的，一来真打起来不用过于顾忌，二来 NPC 比真人简单的多，真人的心思情绪太过复杂， NPC 却不然，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实现考场的目的。这个考场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很显然，清除考生，保护核心位置，这就是这群冒牌监考官一切行为的逻辑支柱。这个考场发生任何一件事，监考官都会围绕这根支柱做出反应，所以试想一下，如果监考区突然发生意外，又不能立刻确定具体位置，这些 NPC 监考官会怎么做呢？不出意外，他们会下意识先确认核心位置的安全。这就是幽霍和秦鸠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的理由。会议厅里，1000多名监考官在等待中慢慢松弛下来， 就在他们最放松的瞬间，秦鸠掐准了时机，用手机发出了一条信息。922联合154利用监考官手机的共通性和特殊性，拉起了一个临时的联络网，方便他们在行动中保持沟通。此时秦鸠就在给分散各处的监考官发出通知，30多部手机同时震了一下。东北方森林边缘，021看了一眼手机，对身后跃跃欲试的考生说： 轰！ 以余文、迪离为首的几个年轻人掂了掂肩上的迷彩金属剑，紧张又亢奋地对着斜前方的天空轰了一炮。西边海岸旁，高奇自己就架着一只单兵火箭炮，低头眯起眼说道： 这种火箭炮没训练过也能用，放轻松，刚刚说的要点记住没？来，走一个。 下一秒，6-7道光咻地飞了出去，还有南郊、城区、广场和某些楼顶。他们早早把装备车开到了监考区各处，就等着秦鸠这道通知呢。于是那一刻，监考区4面8方同时炸了，轰鸣声突如其来，整个会议大楼都抖了一下。会议厅里的 NPC 们吓了一大跳，当即噌地站起身来，抄起武器就涌出了大门。他们下意识朝天空望了一圈，却难以分辨声音来源。下一秒，蚂蚁一样的人群有了动作，除了个别几位，几乎所有 NPC 都转向了同一个方向，下意识朝那边赶去。游惑站在楼顶平台，将这一切尽收眼底。 其他地方别炸了，东北一片让他们继续。 游惑话音刚落，秦鸠的通知已经同时传了出去。下一秒，监考区又炸了一片。 NPC 们一听，好像还真是那个方向，刚刚放缓的脚步又倏然加快。在两位魔鬼的指挥下，监考区一会儿炸一次，一会儿炸一次，轰鸣声就像掉在驴嘴前的苹果，颠儿颠儿地把 NPC 往前移。大约一小时后，021收到秦鸠最后一道指令，又炸了一波。 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。 他咕哝着钻进副驾驶座，刚一坐稳，就听见一个考生叫道： 哎，车，车，那边来了支车队。 021探头出去，抓了考生手中的望远镜，对着远处公路一看，当即缩了回来。他一把抓住窗框，对驾驶座上的另一位监考官说： 快开，还真被 A 和001说中了，带路的来了，那帮冒牌把监考区防弹车都开来了。 他们这辆墨绿色的装备车像一条潜伏在湿地中的巨鳄，当即一个甩尾，轰地窜了出去，在森林中横冲直撞，翻过一片山坡，藏进了事先计划好的奥地里。刚熄火藏好，就见那支车队风驰电掣地杀了过来，浩浩荡荡地开进林间大道，一路直奔着上面去了。021看着那片灯火，手指飞快地给秦鸠传消息： 确定核心位置是东北森林的哨塔，接下来呢？ 对面只回了2个字：稍等。021握着手机屏住呼吸开始等。他们这里没有开灯，没有一丝光晕，于是山道上车队的行踪变得更加清晰。021看见那支车队急速翻过半座山，绕过一条弯道，最终在山顶那座常被人遗忘的银白色哨塔四周刹住了车。很快哨塔上亮起了灯，应该有人进去确认查看了。越是这样仔细，越能说明这个地方的重要性。驾驶座上的监考官抓着个望远镜趴在方向盘上，咕哝说： 我刚刚看到我自己了。 嗯， 就在第一辆车里， 屁颠屁颠冲进了塔。 哦， 那个山寨的我马上就会发现那里一片平静，无事发生。哎，感觉自己像个猴，心疼。这位干脆小姐还没来得及挤兑人，就突然发现耍猴的又来了。就在那群 NPC 绕着哨塔转了一圈，发现自己找错地方的时候，监考区又炸起了一片轰鸣声。这一次炸在南边，跟哨塔刚好是个对角线，隔着树青森林，林二一都能感觉到那群 NPC 有多糟心。但 NPC 监考官们既然存在于这个考场，就得继续做他们该做的事情。于是很快，山顶的大部分车又亮起了灯，风驰电掣朝新的洞井奔去，只留下一车人在哨塔这里继续守着。刚刚盛况之下，林二一还没法贸然行动，现在只剩一车人，他就没什么可忌惮的了。果不其然，几分钟后，秦鸠的信息又来了，这次内容更短，只有一个字，炸。收到信息的瞬间，离他最近的两辆装备车刚巧赶到，其他十辆也在赶来的路上，从四面八方往这里聚集，只有一辆是逆流而行的。秦鸠坐在驾驶座上，带着这辆庞然大物在监考区城中心穿梭。秦鸠咬着一副新的战术手套，拿着秦鸠的手机，一脸冷静地给922传消息： 我们牵住这群人，你们用最大火力轰。 发完，油火把手机塞进秦鸠口袋里，戴上了手套。他们在急转弯中抓住了头顶的握把，稳稳站起身，单手拎起座椅旁的炮筒，侧身从大厂的车窗里探了出去。城区中心一片混乱的时候，东北森林的哨塔旁骤然亮起了一大片光，硝烟、浓雾、火焰交织成一张铺天盖地的网，从四面八方笼罩过来，将整个哨塔轰得密不透风。那一瞬间，所有人的心都是亢奋的，好像下一秒他们就能见证高塔轰然成渣，主控中心就会显露出来。然而他们轰了半个小时，那座白色的哨塔分毫未损，别说碎裂成渣了，连一点斑驳的痕迹都没有。零二一在攻击的间隙发了一条信息给秦鸠，其实他发不发这条都没关系，因为油货和秦鸠比他们更先意识到问题。车厢中的武器消耗已经过半，高楼都笼罩在灰黄色的晨雾里，那群 NPC 确实被他们堵在了城区，但同时他们两个也被缠在了这里，因为房子打不穿，人也打不死。那一千多位监考官仿佛有着铜皮铁骨，炮火笼罩前是什么样，散去后他们还是什么样，顶多前进的动作会被拖慢，其他毫发无损，就好像所有炮火都没能落到食物上，就好像他们打了个半天，都在打一群影子。